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亦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越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

sunshine 安慰我们的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胸远不分离。 白帆啊白帆，

甘忧，爹是爹来娘是娘，妈又疼还知知丁点儿亮啊啊啊啊啊，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那么长，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就这么狂， 我没到过四川，但我想去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好运来。 山里